会登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光明顶， 陶杰、鲍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又到礼拜一啦，今日为免你啲人又话录音，我报一报唔系录音啦，咁啊缅甸政变啦，昂山素姬衰咗啦，系咪？咁啊有啲西方舆论就阿志阿作呢个问题，我觉得缅甸嘅政变，我觉得对于我嚟讲唔系好重要，因为呢个唔系一个好重要嘅国家，虽然后边咧有美中两国嘅国力，因为缅甸濒海咧亦都系印度洋。同埋咧，呢個西方國家，正如我哋年齡之前講過，佢長期栽培昂山素姬 ，OK， 嗯， 諗住咧當你係自由女神，點知你一上位咧，第一親中，第二犯下人道罪行，喺孟加拉同緬甸邊境咧係放任屠殺羅興亞少數族裔伊斯蘭族， 嗯。 咁所以咧，昂山素姬就令到西方文明國家咧係非常失望，但係亦都不至於話要支持一個軍政府咧，係去推翻一個民選啊，叫做民選啊，一個政府就連昂山素姬都拉埋。所以呢場政變嘅幕後啊，到底係美國定係中國咧，定係兩者都有份咧？嗱，呢個唔知啊，唔知啊。 嗯， 因为我哋未有事实证明咧，证据咧就唔好讲住 ，OK？ 系， 但系咧呢、这个昂山素姬，我认为啲应有此报，呢啲系左交盲目啊，唔好讲盲目啊，佢前期咧佢做嘅嘢系啱嘅，我觉得， 嗯， 但系到后期咧权力腐化，一上咗位咧就为所欲为，而且咧。有料冇料咧，一当政就知道。你有好多人咧，好多西方自由知识分子就系咁。当佢在野嘅时候冇权嘅时候咧，大爱包容，口水四喷，道德高地，吹水咧系叻到飞天。一旦你叫佢坐埋去做咧，佢嗰种三流政治政客嗰种原型咧，系即刻打除，同埋贪钱。OK， 嗯， 昂山素姬点解会？倒向中國令到西方不滿，因為一個錢字，一帶一路 ，OK？ 佢阿姐自己私底下有冇袋？我諗咧，而家佢又是收監咧，午夜夢回咧，佢自己個心知 ，OK？ 係嘛？ 嗯。 所以呢啲你由昂山素姬之崛起及衰落就可以睇得到咧，一個所謂自由知識分子啊，或者呢啲左翼理想嘅領袖。那條 curve 怎樣樣在你在野的時候成為神話，多次被軟禁，到了你當權就變成另一個人。 嗱，呢部分咧，你话咩钱啊，咩亲中咧，我都尚且咧可以咧，即系叫接受。当你执政嘅时候，面对一个现实， 但系 对于罗兴亚嘅人嘅人道灾难咧，我先至觉得系不能够原谅，或者系已经系将佢嗰个神话咧系打破咗。 梗系啦， 因为一直以嚟咧，佢呢种民主女神啊，或者系嗰种即系纯洁嘅形象咧，一直喺西方社会咧就包装得十分好嘅，包括埋嗰套电影啦，杨紫琼。做嗰套啦，咁但系去到罗兴亚人嗰段，而家被驱逐啊，被屠杀啦、啊，甚至俾军方咧嗰种灭族式嘅手段啊，佢视而不见，仲要咧粉饰太平。嗱，依一样嘢咧就更加暴露咗佢咧，呢、這个唔系钱嘅问题， 系 唔系话？因为中方咩一带一路咧有水磅喎、啊， 嗯， 系佢贪恋权力或者佢要讨好佢嘅支持者嘅时候，佢不惜牺牲人命， 系 同埋种族嘅仇恨、啊。 虽然系一个小小嘅地方同埋少数族裔，佢话知你嗱呢啲咧就系政治嘅残酷 露底啊，即系呢种叫做 系啊，你 露出佢本性啊。 錢都仲係其次， 係啊， 人命就關天， 冇錯。 所以由呢個叫昂山素姬嘅例子咧，我哋希望海外華人咧 对于嗰啲政治啊，唔好咁幼稚啊。 嗯， 吓，唔好净系睇到咧左翼啊，或者咩唔好讲左交啦，就算讲左翼，你要睇得到佢个盲点喺边处。 嗯， 佢嘅盲点亦往往系人性嘅弱点。OK， 嗯， 好啦，這個、呢个咧另案处理，第二日咧有机会做，因为昂山素姬两父女啊都非常之传奇嘅。OK， 咁啊，今日讲翻咧就系、是、呢个 BNO 啦。 嗯， 咁啊，本人咧琴日咧上啊中午咧。就喺呢個城市論壇，我好少做。 係啊，我想訪問一下你啊，陶生，其實都嚇咗我一跳，我開電視機。 城市論壇十幾廿年叫過我幾次，我話對唔住，如果你喺嗰啲圍院咧，對住一啲我認為喺英文話齋相當之 undesirable 嘅現場觀眾咧，我唔可以話用到低端人口咧係咁咁直接。 嗯， 啊，我唔可以同呢啲人咧係同框。系嘛？叫做唔可以同佢同框，亦唔可以對話。咁咧就最城市論壇咧話：，這個一定要你講講，我唔想講。係唔緊要啊！而家冇觀眾，我冇觀眾，我要 double check， 要 fact check 啊。 嗯， 冇觀眾就得啦。嗯，咁於是咧，咁即係佢哋都俾面啦，係嘛？咁我就出席講咗幾句嘢。 其實我題外話咧，我都其實咁多年嚟，我都唔明咧，香港電台城市論壇點解容許啲人喺後面大呼小叫？ 係， 即係你可以定一條規矩，好簡單。 佢冇喺現場執法啊！ 唔係你唔現場執法，咁但係有一個叫做嗱，你去到第時，去到以前去到無線個錄影廠，你去玩遊戲節目之前。都會寫清楚，例如你喺現場，你唔可以做啲咩，唔可以做啲乜嘢。咁點解咁多年嚟香港電台咧，都係習慣咁樣容許咧？ 呢啲咪知識分子當權咯？我哋唔可以咁嘅，我哋要寬容嘅，我哋唔可以 講粗口， 我哋唔可以好似佢哋一樣見識嘅嗱。呢啲咪就奧巴馬。哎呀，唔止啊，系动粗讲粗口。 咁你都叫论坛？ 系甚至咧，系一路咧系。追打一啲咧現場嘅嘉賓， 係咯，好多民主派俾人鬧過、打過啦。 由司徒華開始，我話呢啲咧就你根本喺現場咧係冇維持秩序。你以為呢種咧叫寬容？你以為呢種咧就唔好打狗看主人面冇用嘅？幾十年嚟，而家人哋照樣喐你。 你尊重佢嘅言論自由，對方冇尊重你嘅生存自由啊！ 生存權 係咯。即系你当佢系人，佢唔当你系人啊嘛。 所以当十年八年前，我话 我觉得疫情之后最好都唔好有现场啊。 啲人就会话：哎呀，陶生，你会唔会太过咩绝啲咧？我系咁噶啦。 嗯， 喂，咁系咪叫右翼咧？你话叫右翼咪右翼咯？ 嗱，我反而赞成咧，你净系俾学生去就啱嘅。 咪学生去仲衰，因为周围啲阿伯讲粗口嘛。喂，你教坏细路啊嘛？呢啲嘢知唔知啊？你四年来你话 Donald Trump 教坏细路系咪？ 系啊， 一阵又讲大话，又讲嘢，又侮辱女性，又咩？咁你啲现场见到细路人、细路仔喺度通识实习，周围有 啲警察，随便你闹人啊，大声呼叫，已即刻拉你啦！而家喺条街，话你公众地方行为不检啦，系嘛？咁嗰时咁耐，啲警察喺度做咩咧？ 就 粗口烂舌指指骂骂， 冇用。所以呢个悲剧嚟嘅，即系呢啲咧系知识分子 liberals 嘅悲剧， 冇啦， 悲剧只能够话系悲剧。O K， 系嘛？ 算，我都提我。 好彩你唔好当我系 liberal， 即其实我系，但我唔想你啲人喺出边当我系。O K， 系嘛？啱唔啱？ 即系等于大爱包容呢四个字。 你唔好预我啊！ 已经咧。已经腐烂咗啦， 腐烂臭啊！ 所以 liberal 都系啊，而家 唔使玩啊！你咪睇昂山素姬今日点就知咯，系嘛？系一个 joke 嚟嘅，系嘛？唔系一个 tragedy， 系一个 joke， 系一个 very sad joke。因为有好多罗兴亚嘅少数族嘅全家因为成就佢嘅神话而冇咗命。OK， 嗯。 所以二十一世纪咧，我谂好多香港人或者咩都人都咧，喺个政治上面成熟少少。 嗯， 嗱呢个 BNO 嘅问题咧，我哋光明顶咧，我尽量我系避免去深入讲。 嗯， 点解咧？因为呢个系两国之间嘅外交纷争。 嗯， 所以琴日喺个城市论坛咧，啲主持喺度问阿陶生，你点睇？会唔会有后续？呢个刘少佳话有凌厉杀著，我话问我咧，我嘅睇法系唔会。我睇法啊，到此为止。 嗯。 点解啊？我咪讲咗个原因咯，你自己翻去睇翻啦，系嘛？ 系啊， 因为我系少数人，我觉得话唔会。到咗今日咧，香港零一喺五个钟头之前个访问都喺北京人大定咩？ 港區人大三個可靠三個消息話翻嚟，話中國政府咧係會到 此。咁我莫想問啦，你 唔會有任何咩制裁咩取消香港居留權、香港人居留權，唔會啊，應該係唔會。但我要補充一句，你下邊嗰啲人咧，藍營又好，黃營又好，第一唔好就 BNO 呢個問題，第一唔好去教壞中共呢、這個第一，第二。在黃營那邊如果他說到此為止或者保留什麼什麼行動不要去羞辱中共、 嗯、 這個問題你問我最好不要說不要深入討論、 嗯、 因為你越深入討論你越搞到所謂的阿爺所謂的處境尷尬還有現在網絡世界有些 noise同埋咧，呢啲英國、美國、歐盟咧住香港機構喺度收緊。 喂，國際關係都有潛規則噶嘛？ 係係嘛？冇錯，你講得啱。外交就係潛規則嘅藝術。係 咪江湖人都有潛規則？係啊，警察啊同市民都有潛規則。 嗯 啊，而家外交都有潛規則，但我唔明頭先你話劉少佳嗰啲學者，咁點解佢仲要話咩凌厲殺著？咁佢有咩？點解要咁講？ 第一，你唔好去建議；第二，你唔好去估。 點解要咁樣做咧？我真係唔明。 我唔知啊，劉教授嗰啲有咩用心啦，係嘛？我無謂去推測一個人嘅用心啦，或者多口啦，又或者咧見到周圍 KOL 橫行啦，又或者網絡世界啦，你知嘛？好多不同人嘅原因嘅， 嗯， 喺一啲教授啊咩嘢都好眼红，你哋呢班 KOL， 你哋呢班嘢咧，吓近呢半年咧系咁狂热咁去撑阿 Donald Trump， 而且咧乱咁引述一啲佢哋认为唔真确嘅消息， 咁佢哋都可以做 KOL 噶， 咁佢做唔到啊嘛，佢做到啊，佢仲有光明顶使你同我咩？系咪？我都唔知几想行开啊！我而家光明顶喺度公开招揽啊，咪请你哋啲教授、海外啊、学者啊，请你哋快啲嚟取代我啊！ 哲学系啲好唔好 啊？哲学啊、历史啊、文学啊、国际关系啊，多多写信啊，揾阿何主席啊，你自己自荐都好唔好？好唔好啊？ 喂， 我真系唔想做啊，因为好。因为好攰啊！ 我让我个位先， 系俾你。 我、 okay? 因为我唔系教授，你知唔知 道？系我走 ，OK。 我唔够，唔系我唔系。 所以你唔见到呢几个月我喺度 揾个教授陪你好啲啊？知唔知啊？ 我猛咁捧啊冯志正，而家又揾啊 Andy Lau， 我唔敢讲捧佢 ，Andy Lau 捧我差唔多，因为佢真系学历好高，系、 嗯、 嘛？ 嗯，系啊，应该俾啲后进啊。 我以前揾过咧，去 Oxford 啊，就嚟去读 history 嗰啲僆仔啊，都走嚟讲噶。 系啊，我记得。 嗰个平台开放冇问题啊。 嗯， 系咪？喂，你只要有口才，你讲嘢有 charisma， 我无论你亲中反中咩嘢都好 ，OK， 啱唔啱啊？ 当然啦。 咁你琴日城市论坛隔篱有个学者咯，咁点解你网民唔去评论嗰位青年学者，唔喺度讲我咧？ 我唔系好 听。喂，你㧬我上去死啫，啱唔啱啊？因为而家留翻香港啲 KOL 唔系多啊，个个都哨晒去台湾，你知嘛？人怕出名，你讲我咁，你讲我图咁想咁咁多点击啊！你 学者讲啲嘢咧，我真系我连我都听唔明嘅，真系。 咪系啊！ 我真系唔明。 佢十几廿年都揾学者啊，揾教授啊。 系啊，佢好中意揾学者啊，揾教授。 咪揾咯，系咪先？ 但我真系听唔明嘅喎，有啲嘢 你听唔明啊！香港大众都听唔明啊嘛。系咪？你讲我想捞咩？成日话同杰乜嘢，你都霸晒，我唔想霸噶嘛，大佬，我够想走去台湾咯，啱唔啱啊？台湾唔要我。 咁有人可能嫌你将啲学问讲得太过通俗市井啊嘛。 学问如果唔通俗啊，我问你要知识嚟做咩？苏格拉底嗰阵时喺星空之下同柏拉 咁人哋读咗咁耐书，系嘛？即系。拥有个教籍咁样， 呢啲系中国孔乙己文人基因，呢个系另一个另一个情节嚟嘅。不过我哋今日讲翻呢个，稍微讲翻呢个 BNO 呢个政治问题，广告翻嚟再讲。 笑傲江湖，光明顶。指点江山，笑傲江湖，光明顶。 陶杰、鲍伟聪， 讲到呢个 BNO 问题，点解我咧， 我好唔想喺呢個光明頂公開深入，因為我覺得呢個係一個敏感嘅政治問題。同埋你英國行呢一著咧，中國方面咧，佢有佢嘅理由咧，一定要擺一個姿態嘅。 嗯， 因為呢個你話面子又好，尊嚴又好，呢、這個叫外交禮節又好，佢一定要講 say something。 嗯， 佢講咧係可以喺字面上咧係講到好強硬。咁你下面啲香港人咧，係玩民主或者玩咩？玩咗幾十年咧，完全係冇政治智慧嘅寸進嘅人咧，就會留翻喺卅年前嗰種咧，係好似聽跑馬董彪俾貼士嗰種咁嘅 mentality 去聽。 嗯， 係咪？因為咧，即係對唔住啊！即係香港人咧，好多嘢咧就係佢睇個政治，佢就係睇表面啊，同埋咧佢想當然啊，係咪？譬如年初一 ，what you can expect？就是这个叫做啊上香皇帝先上头柱香。 嗯。 是不是一定有一个非常之美艳的成熟妇女去争头柱香，是不是这个是你 everything predictable 嘛。是不 是是啊，通常的新闻画面都是这样。 是不是这位美艳的成熟女士的芳名就叫做王夏威，是不是 嗯是啊。 咁咧，每一年咧，年初一咧，嗰啲 media 咧，啊，就一定啊，電視咧擺齊啊，三腳架喺大黃大仙等阿夏威夷到，係咪？ 嗯。 咁然後咧就做佢嘅 routine 啊嘅 Chinese New Year story， 係咪？ 嗯。 喂，大佬，新聞記者又好咩都唔好跟隨一個咁僵硬嘅方式啊去講嘢，或者咧去接收新聞。 嗯。 系咪？夏威夷今年如果年初一唔去，佢去咗第二间，系嘛？佢万一如果去咗慈山寺，咁啊点咧？ 嗯， 佢 cross over 咪慈山寺，或者呢个叫智莲净院，又有啲乜嘢新嘅可能咧？ 嗯， 啊呢啲就系咧几廿年啊，香港啲 media 或咩都好，一啲知识嘅朋友咧，佢有时佢嗰种左翼思想都好咧，即系一个例子咧，佢生实咗、梗咗， 嗯， 包括呢位刘教授在内，因为估下中央有啲凌厉嘅后像，边个话你听啊？边个讲啊？讲嗰个人啊，系边条线啊？有几高啊？我唔相信有，但系啲咁资深嘅亲中爱国学者把口讲出嚟咧。就会有好多人咧鬼影重重咁估，系咪揾佢放风？尤其系英美领事馆或者外交机构咧，睇到啲言论咧，佢哋就会估、 嗯。 因为我讲这个问题唔系一般啊，因为呢个你牵涉到英国政府签发嘅一个咧护照啊，呢、 嗯、 个系外交层面好高嘅嘢，因为呢个牵涉到咧系成个。呢、这個人權法啊，同埋英國啊、歐盟啊、其他國家喺香港嘅人嘅地位，仲有南亞裔啊，唔好唔記得。 嗯， 所以你一定一旦有一個咁嘅資深嘅教授話，哦，我估計中央一定有凌厲後著，會引起嗰個後果啊，嗰、那個叫英文啊，同對唔住，我叫 nuances 啊，呢個英文法文都有，呢、这個叫做我唔知點譯，我中文麻麻地，即係嗰啲 nuances 啊。是可以好複雜的， 嗯， 所以咧最好咧呢、這個問題就係唔好講，但係呢個喺網絡世代咧就好難避免，係、 嗯、 嘛？ 嗯， 因為咧好多嘢當然點會點樣凌厲後著法咧？我問你，技術上係做唔到噶嘛？點解技術上做唔到？我唔會喺個公開論壇度。 我頭先問嗰個問題咧，我唔識阿劉教授啦。我想猜度一樣嘢，因為佢估計話有凌厲殺著，咁有兩個可能性。我哋成日都講邏輯嘅，一個就出現凌厲殺著，於是咧佢就係一個 先知， 一個先知，咁佢就好叻啦。另外一個可能性就係冇出現凌厲殺著，咁佢咪變成一個即係。估唔中嘅算命佬咯，系、 嗯、 嘛？咁照计， 咁啊，但系唔紧要啊，因为佢博你而家网络时代，人人嘅记忆系好短暂、啊， 嗯， 咁慢慢啲人会唔记得咗、啊， 嗯， 咁所以呢个系网络时代嘅可讨厌之处、啊， 嗯， 人人都可以做15秒嘅 accidental， 即系灯神就可以做无限次， 你够胆乱噏啊！但系亦都因为 Donald Trump 呢四年啊，好客观讲，佢开坏个头啊， 嗯， 佢乜叉都乱噏啊嘛。 嗯、 有時你話喂，你中咗呢只病毒啊，喂，不妨你就打啲漂白水。其實呢個俾人 taken out of context， 俾人咧系断章取义，同埋咧你咁样讲系不适当，因为你系总统，我知你系萨卡什，系你系学咗光明顶陶杰讲嘢嗰种嘅曲线，系咪？但系你系总统，你咁讲喺嗰个美国嗰个状况，因为嗰阵时嘅病毒已经有好多人死。如果我系一个有亲人啱啱死于呢个冠状病毒嘅，而家正系 grieving 紧嘅，系咪？ 嗯。 突然间我听到个总统讲嘢咁轻佻咁撒卡食，仲攞嚟做栋笃笑咧，我系身为死者嗰个亲人，我会反感啊。 嗯。 即系接收啊，那个人啊。是不同的，他以为讲紧比业仲系咧，系用他那种村粉听，但是不得的。 嗯， 系咪？所以呢个教训咧，系令到我哋做 talk show 或者做 KOL 的人啊，喺呢个世代一定要有一个咧自律。OK， 嗯， 系一个自我反省同埋咧自我嗰、那个即系 约束啦，或者纪律啦。 即系呢 Donald Trump 呢四年咧，佢系教会咗我好多。 嗯。 From time to time， 我当佢系反面教材。好啦，新闻翻嚟再讲。 午夜会高峰，煮酒论英雄，光明顶， 陶杰、鲍伟聪。 当然啦，香港零一嘅消息都未必系准确。OK， 我哋而家都唔可以讲话一定啱晒，系咪啊？咁啊，但系希望咧系咁，因为我哋都唔希望香港出现啲新嘅动荡同埋新嘅斗争，因为呢种咧互相咬咧喺个国际上都系特别肉酸啊。因为呢啲 involve 到咧英国籍啊、美国啊、加拿大，你要搞到加拿大又采取报复啊，系咪逼你到三十几万家产要拣啊？咁咧啊，呢个咧 repercussions 啊，即个回响咧系会好广泛， 嗯， 同埋搞到咧全球好多西方国家咧系多好多嘢做，亦都可以讲话都几神憎鬼厌。咁所以我哋身为 KOL 又好 ，broadcast 又好。在这个问题的言论就不是只是言论自由那么简单、 嗯、 第一你不要做阳修、okay? 这个世界有很多东西你看得穿，你不需要是在认叻爆了出来，我认为、啊、他有什么灵力的后着可以这样这样、啊、好像教坏爷这样、啊、教坏中共，中共本身已经够坏了、啊、他处理这些这样的东西，那些技术问题他未必懂的，你下面那些人如果你敢教坏他，就是一件几没阴功的事，这个呢也都是对全香港整体的利益没什么好处，没什么好处， 当然啦， 中方都不想做到， 还有一样东西， 因为很简单，很多他那些人揸几只的嘛，是吧、 嗯、 所以这个中间的技术层次，刚才播新闻嗰阵时候，我哋咪喺里边咪讲咯，你同唔同意啊？我无谓讲啊，呢啲嘢喺 系啊，其实都明嘅，因为咧好多拥有双重国籍或者想揸 BNO 嘅人唔系王噶嘛。讲、啊、完啦，我唔再讲落去啦，我够噶啦，唔再讲落去， 唔好再讲。OK， 系 OK， 亦都话无聊。我而家今日讲呢个叫二等公民嘅问题。 嗯， 嗱呢个二等公民咧，就佢点 define 咧？又系俾歌神啊！一句歌词、啊、移民外国做二等公民就害死。首先我想请问这句这么抒情凄美的歌词里面有什么逻辑关系、 嗯、 何谓移民外国呢？就一定是二等公民、 嗯、 是吧？我想请教一下。 不是，我估计可能是因为呢几十年前即是卖猪仔的年代， 铁塔凌云望不见什么欢欣人面那阵时、嗯、那个 mentality 是1972-73 年那时候香港文字初开，同埋啱啱有一个叫香港节的本位，同埋好多香港人那时候开始呢在外国回流，在一个香港有一个 TVB 啊，香港电影啊，万样嘢的创意起步，一切都觉得以这里为家。那时候另外有一只黄沾的歌叫问我欢呼声有几多，到最尾是不是讲一声我是我、 嗯、 这个叫香港本我主义产生的时候，相对就一定觉得此时此去就此无恙，是不是全世界去到哪里都没有香港好，咁所以咧就 assume 就移民外国做二等公民， 嗰時好多加拿大温哥華確實咧就唐人街，好似多倫多 Spadina，OK， 同埋呢個三藩市嗰啲咧急速擴張，因為香港人無論你喺英文書院點畢業，英文甩甩聲喺呢度咧玩 band 都去到外國社會，你不能夠同白人為主流嘅西方本體係融合 ，OK。 嗯，嗱，仲有一點嘅，我相信咧嗰句歌詞咧係有少少。即係謬誤，因為咧佢個意思咧，我相信係喺早年咧好多嘅移民咧，唔係移民嚟嘅，係偷渡嘅， 係 好多跳船啊、俗稱或者攞咗旅行簽證之後咧就消失咗。咁啊，其實早十零年咧，好多中國嘅旅行團咧都發生過呢啲事噶啦。咁有啲咧就做咗留學生之後咧又唔走。 黄金冒险号嘛， 系啦， 嗰只叫阿天啊，所以我用 咁啊，所以咧有好多就做咗黑市居民，于是乎咧，佢哋要接受一个咧比普通工资更加低嘅普通人工更加低，或者系咧冇身份嘅一个生活，咁呢种就真系二等公民啦。但系佢哋呢种咧系一种即系错误啊。其实你冇二等公民嘅， 系啊， 你根本唔系公民， 系 嘛？你係 因為你香港有 CI 嗰陣時有 DI， 好、嗯、多人揸住 CI 就真係二等公民。 嗯， 喺香港。 喺香港就係、是。 但係 once 你偷渡到去美國，遇到一個大愛包容嘅拜登何錦麗，1100万人都俾你咧係浮上免登記到攞美國公民，你有選舉權， 嗯， 同被選舉權， 係， 你就唔係二等公民。 嗯， 就算你係一個阿伯屈喺啊紐約。唐人街啊！呢、這个鬼影帮喺72年 ，bling bling 开枪扫瓜十几人嘅银工大酒楼，喺下昼4点着到唐装，动起条脚，一路拗脚板，一路叫嗰个伙计吓攞碗攞杯鸳鸯俾你，然后吐一啖痰吐落去，你都系揸住美国护照有选举权嘅吓，嗰、啊那个名大名叫刘阿九 ，OK。 嗯、 你都是一等公民， 喂， 来自泰山，泰山， 唔好再讲，佢揸住依个身份翻到嚟香港或者中国大陆， 系 去揾老婆嘅时候， 啊， 你系咪二等公民？ 梗系唔系啦， 你系唔止系，你系比香港同中国大陆嘅男人 粤语残片 仲要高一级啊！ 喂，呢、這个 金山阿伯， 金山伯好有钱噶。喂，阿劳敦啊，嗰阵时揸住个夹啊，系咪啱啱死咗个老婆？嗱、 嗯， 佢想要个妾侍，叫阿林凤啊，喂，佢睇中你，嗯，唔制，冇咁啦。哎呀，你知啦，阿爸而家最近就冇钱，系嘛？你咪当帮下屋企咯，个细佬又要读书，嗯，我唔制，你事事都要将我做监人，要做呢啲事啦。我只是看中唱歌嘛，你叫我嫁这个百亿公众，我不想去金山，这些人一等公民 ,ok? 一等 林凤就是二等公民 ,ok? 是啊， 妈妈 你揸住那个美国公民的身份回到来找老婆是吧，你就算你70-80岁都担保你找到。 都是啦，香港很多阿伯都是啦，大家心照呢，这些又费事讲到细节，一讲就伤感情啦，啱唔啱？好啦，第二就是如果你有钱，是不 是？嗯，这个更加是啦。 我们首富讲啊，只要安心就是家乡。怎样为之安心？有两个余钱就安心，是不 是？嗯， 彭斯刚刚没得做，没不够钱，银行得个40000多，屋都没。彭美拉箱和个老婆要记住在他阿哥家踎住先，这个呢就是二等公民。但是你成条多伦多发展地产在这里几十个商场在这里收紧租，你虽然皮肤是黄金金，但是你是一等。 但我都是想问个问题。 Understand? 刚才你提到在香港其实你不是永久居民、 啊、 你就是二等公民。 没错。 因为你很多东西你享受不到、 啊、 很多福利是吧，咁但是依然有人要来香港做二等公民。咁啊，点解咧？ 好啦，但系呢个咧讲咗啦，厘清呢一层啦。 嗯， 再讲你就算揸住 BNO 过到去，你都有可能系一个二等公民。 嗯， 最近喺网嗰度有条消息，有12个香港人以为衙门衙武揸住嗰个咩 L 咩 OTR， 就咧，唉，以为咧行船争解难啊，好似咧叫 過年咧走去行花市，就爭買第一扎入學，呢、這個叫啊呢、這個王夏慧啊，搶上頭炷香。十幾條友咧喺人哋 Heathrow 機場咧喧蛙鬼叫，周圍影相。人哋咧英國入境公園話 ：Excuse me, may I know what you are doing here? Do you know photography is forbidden in this area? 哇！佢哋嘈喧嘛，冇啊！你冇咁講啊，我唔識英文啦、啊。於是搞到咪人哋揾扎 secure 有黑人，恐武有力。成班人原機打曬翻，永不錄用。呢啲咧就係二等公民。我哋光明頂十幾年來，成日話一啲華人喺出邊嘅行為喧嘩嘈，唔理周圍嘅人對你嘅感受，無論喺日本定係英國定係法國，呢啲我哋已經為咗今日啊，有大量 BNO 會湧過去。而會被視之為冇文化、冇修養嘅二等公民咧，我哋十幾年來苦口婆心，已經好多 warning。我哋一早估到呢一日，所以你睇到我喂，當有 BNO 嘅時候，我陶傑唔係特別太開心。我係咪成日講喂，唔使急嘅，嗰度咧都有好多困難嘅。 咁而家網絡上邊唔止你依單啦，我都睇咗好多啦。譬如有部分去到又覺得。觉得自己被人歧视啦，有怠慢啦，投诉啦，于是乎， 然后咧，大多数人聚集成为一个 big group 嘅时候咧，无论你系中国人、大陆人又好、香港人又好、印度人好，一定咧系胆壮嘅，一定系咧嘈喧巴闭，同埋讲翻自己家乡话嘅，又一定会引致到周围嘅本地人咧系反感嘅 ，OK。然后他们会将当初对你们的抗争的同情是转化为保留和厌恶的。还有最重要的就是我们香港人 BNO 去到那里现在有复杂的地方就是在英国也都有来自大陆拿了居留的大陆移民的。而他们幕后可能有某些政治势力的。他们可能去了的。去了到英國本地英國人，你睇下嗰啲香港人，佢哋咧嗱，呢啲民主鬥士啊嘛，嗱嚟到攞曬你啲行客啦，嚇炒貴你啲樓啦，嚟到周圍嘈喧巴閉啦，目中無人啦，喂可以咁搞噶，可以咁撩你噶，呢啲係政治啊！當然到最尾佢哋自己都冇著數，因為喺鬼佬眼中。佢唔會分得清邊個係來自 Shanghai， 邊個係 Hong Kong。我呢個 Hong Kong 係美國音啊，英國 Hong Kong， 美國佬 Hong Kong。Hey， where are you from？ Hong Kong， Hong Kong， 搞到然後你哋自己鬼打鬼啊，會有內戰。曼切斯特嗰個咩商會咪就係 warm up 嚟啊，係嘛？ 嗯， 啱唔啱？ 所以啊，系啊， 你话我陶杰喺呢方面真系唔系第样，我唔认叻呢样，我系咪先知先觉？你都系啦， 唔敢讲，唔敢讲， 系咪？你搞到咁咪二等公民咯？系咪？ 即系总之，你去到人哋地方，即系嗰种行为咧，就真系要含蓄啲啦，唔好话克制啦。唔系即系等于我哋香港，其实早十年成日都唔中意嗰啲自由行或者系一啲拖劫嘅， 冇错， 或者啲旅行团喺度阻住。在那里牙牙咋咋大声喧哗又说人没礼貌。那你们想想切身处地如果调转了现在英国人的处境又是怎样呢他面对可能有超过十几万 到时这个 人来过去。 这个不是中国人 DNA 咯永远是自我中心永远是想着自己先不会想人家怎样看你。这个跟日本人是刚刚相反。日本人去到出面又好在本国时候非常之着仲人哋点睇我？虽然我唔系咁，但如果我有少少嘢，有少少嘅行为，有啲越轨，俾人哋觉得我系咁，我会有罪疚感。所以做到人哋日本人咧，喺国内咧，嗰个精神压力好大，自杀率好高。但系佢付出一个咁高嘅牺牲系值得嘅。 但系、 因为令到佢个民族嘅形象非常优秀，我只系整体。OK。 呢、這個有人已經解釋過或者分析過，呢、這個叫知恥啊嘛， 係啊， 即係知道羞恥嘅。 呢個係來自中國嘅， 本來來自 就近乎勇啊嘛。 係啊，你有知恥嘅 心理咧，你先至能够咧去做到你讲。 嗱，我而家今日又落个时间落。如果你 BNO 如果涌过去超过50万咧，喺五年之内必有香港 BNO 嗰度移民，系俾当地嘅光头仔白人掟烂窗门同埋放火。OK，我呢度预言啊，今日几多号？2月1号系咪？ 系啊， 请监制又将呢个录音带放落时间，我广告翻嚟再讲。 人杰地灵，光明顶。多少天下事，尽付笑谈中。光明顶， 陶杰、鲍伟聪。 所以咧，就算系去咗英国嘅香港朋友咧，无论系咩理由啦，系嘛，即系请各位喺香港或者喺外边咧。嗰種行為咧，即係要融入啊！呢個西方文明社會，首先就係幾個人咧，就行埋坐低嘅時候講嘢唔好咁大聲，唔好喧譁。 嗯， 就算你喺嗰度嗰啲學校，霸咗好多嘅學額咧，都唔喺個宿舍度咧上上落落咧係狂講廣東話。英國人有一個優點，佢係同澳洲人唔同。澳洲有啲山旮旯地方咧。即係你話種族主義有咩咯？真係開聲鬧你。英國大多數人係唔會嘅，因為佢覺得如果佢講嘢講得有少少咩太過 racist 嘅時候，佢影衰自己，所以佢個 tolerance 係好高。但係當你去到英國，你見到周圍啲人唔出聲，唔係等於佢對你冇睇法嘅。呢啲嘢咧就會咧積積埋埋，係嘛？呢、這個積積埋埋咧，會有一日會爆發嘅。這個最出名就是60年代初期在倫敦 Nottingham 爆發的一場呢，是倫敦、的白人呢是走入去諾定咸區那裡呢，是跟黑人之間的衝突。這個呢 Wikipedia 有 Nottingham， 即是現在後來你拍那套叫《摘星奇緣》Notting Hill， 就是暴動之後他執那一輪就變成中產階級的地區，很厲害的。点解嗰依个我冇记错，嗰61年、62、63度，就系、是、走咗一大批数以十万计嘅肯尼亚同尼日利亚非洲殖民地独立之后，佢哋揸住个箧去咗伦敦，然后聚居。OK， 嗯， 突然间多咗一大批黑人，然后中间发生一啲文化误解又好，或者种族歧视，卒之一成班。住在东伦敦的伦敦那些白人呢就走去放火烧屋掟烂这个玻璃窗。跟住就一个很出名的保守党的爱国的议员叫 Enoch Powell,E-N-U-C-H-P-O-W-E-L-L, 发表一个呢是以希腊古典典故叫 Rivers of Blood, 血流成河。嘅一個講話，就 Enoch Powell 咧就有預測佢話咧 ，multiculturalism 係唔會 work 嘅。佢話如果你放大量嘅非英國嘅白人入到嚟，佢聚居咧係會形成衝突嘅。但係呢個鮑威爾咧就當時被視為種族主義者。但係過得50年之後，好多英國人咧睇到佢講法係啱，因為這個呢個咧。尤其是歐洲這個德國收容110萬人，但是這個 Enoch Powell 這個人呢，當時還有到後來幾十年引起極大的爭議，包括工黨裏面的一些 liberal， 即是這個 Tony Benn 那些呢，都是以他為一個攻擊的對象。所以這個問題很敏感，當你的人去得多了，沒錯，你的生機是多了，所以不要立亂在說什麼建立香港城啊，系嘛？你冇咁嘅本地，你有冇咁嘅本事？第二，你点做？第三，呢啲嘢咧系唔讲得。OK， 嗯。 第四，如果你真系一个香港城咧，你倒不如叫英国政府喺巴哈马加勒比海咧系割一个海港。第一，嗰度嘅气候压同香港相似。第二，你喺巴哈马嗰度整一个海港咧，就是、低税同免税同香港一样。第三，香港點解會成為一個新香港呢？唔係話有一班熱愛民主自由嘅香港人聚居就夠， 一定有个地方咬教蛇虫鼠蚁，香港的神话怎么形成？五六十年代七十年代百花齐放，黄赌毒是不是黑社会难民 OK？ 然后直到七十年代中还一年一百宗谋杀案。你去到巴哈马群岛屿那里，你挖一个地方给香港人住呢，然后当然要有香港资金带头去投资。然后那里呢叫免税港。周围有咩好咩好处呢？嗰边有墨西哥，北面佛罗里达，仲有啲古巴移民，真係多种族同埋够咬教。呢、这个世界对唔住，一定有少少犯罪喺嗰度呢，勾下勾下，有啲偏财，然后周围嗰啲古古惑惑嗰啲钱呢，南美洲呢又谷埋落去。然后嗰度呢你就可以用得立得到300万香港人讲广东话啦，同埋行英国 common law。呢、这个先至系新，如果有任何新香港啊，呢、这个先至系终极嘅 promise land， 就唔系话你走100几万人去英国咧，然后中一忽西一忽咧，然后咧冬天咧阴阴冷冷咧，又话好闷啊，好燥啊，咁然后喺嗰处咧就嘈喧巴闭，唔好讲嘈喧巴闭呢个 stereotype， 喺嗰度咧成为一个难以同英国主流融入嘅。嘅一个香港人嘅一个桥社， 嗯， 即侨民嘅社会，呢、这个唔好嘅，呢、这个对英国本身都唔好，其实， 嗯， 系咪？所以话讲咩香港城，呢、这个就系香港城，但系呢个你要有人同英国嗰度咧去提出，系嘛？喂，到时对中国有利啊！你唔好以为啊，到嗰时大陆有啲一带一路嗰啲人，喂，到广西啊、福建佢又攞个箧去巴哈马呢度叫 New Hong Kong， 咁大家一齐玩过咯。Who knows？ 喂，你讲讲下一次维京人咧去咗冰岛啊、格陵兰啊， 历史就系咁噶。 咁样一个即系一班人去开拓， 因为嗰度对面有美国啊嘛，即系等于你香港后边有中国啊嘛， 嗯， 中国大陆啊嘛。然后佢北有美国，东西西有墨西哥，周围有古巴嘛，扭够唔好咯。到时有英文、广东话、西班牙文捞捞埋埋。 嗯， 有毒贩，有啲咧性工作者，系咪有咧黑钱，系咪？但系行英国 common law， 系嘛？ 水至清则无鱼啦。 系啊，听晚就请 Andy Lu 再上嚟同我哋上下堂。